锵锵三人行，有义军在和徐老师在啊，我们一个是可以放眼国际，再一个就是可以放眼政治，当然是外国的政治，是吧？美国的政治，哎，这个前两天我跟马爷和一个一个人啊一起聊天的时候哈，哎，就讲出这么一句话来，我觉得很有意思，说当今世界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模式啊，发现呢，偏于集权制的国家和偏于分权制的国家都卡住了，他们用了这么个动词，就这个机制似乎都卡住了，有点这个运转不畅的这种，又不知道前途该如何调试这种感觉。 同意，我想同意一半， 同意谁的一半？ 就是民主制的国家现在卡住了， 嗯， 集权制的没卡住，畅通的。 哦，是吗？ 我觉得畅通看行到都行多少公里吧。 嗯， 我觉得再往前也得卡住，而且他那个卡的， 来说， 而且他的卡的方式可能是翻车，嗯、那个民主制国家可能是塞车比较慢，那个就是彻底翻车有可能。 哎，塞车的时候就得出来一条狂汉在那儿乱吼，是吗？ 对， 我就说这个特朗普啊，声势逼人， 床破。大陆网民把它翻成叫床破、 床， 以前叫川普，现在叫床破， 就是一个睡的床，床破掉了。 哎，他那劲道真是能把 床，折腾的厉害，就是 真是能把床搞破的，床搞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个发型跟义军一样呢？ 哦、真的，我比他好多了，我最烦就他那个发型。他而且他 原来说你的发型跟谁一样来着？ 谁呀、啊？我今天边吹头发，我问我们吹头发那 边 边 的， 我说像李宇春头 发。啊，对，就是这，咱可以看看这个川普，你就觉得他现在共和党的这个代表人的票高居458，其他那是他其他几个共和党内的对手都远低于他。 卢比奥已经退选了。 哦、 啊，退了 啊！对，卢比奥，但是那那个， 他不是 凯西奇现在， 对， 现在第三位， 就是在他的这个竞选集会的场合已经发生了暴力冲突。 嗯， 当然，特朗普本人说一点暴力都没有，那叫爱的聚会。 他说跟他没。 然后就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叫停了，就是不搞了。你看这个口号，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有意思啊 ，Dare to struggle、 嗯。 对对对，哎对，这个是什么？Dare to win， 我这待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个是什么呀？微博上讲的， 毛主席语录：敢于斗争，敢于生命。 没错，这是毛主席。 是有人把他那发型放在毛主席头上。 你知道这个是在不是这个？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啊，这个是反对特朗普的一个组织，就是给他去搅局的。然后他们是崇拜毛主席，然后著名毛主席的这个口号呢，对，就这个口号叫什么号？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就是 dare to 什么 struggle dare to win dare to alpha go dare to win 哎，他们说这个什么，咱们那微博网友有说于谦有三个爱好，叫抽烟喝酒烫头嘛，说这个文涛也有三个爱好，你知道叫什么吗？ 嗯， 说我是这个朗诵唱歌说英文。就是哎，我要讲的是王蒙老师经常提到这一点，这对于好人呢、啊、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么懦弱的人啊，确实应该有时候经常喊一喊毛主席，这个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的时候这中国人就有点怂，尤其是我，你知道，不敢于斗争，不敢于胜利，是吗？ 哎，这两天李安就敢于啊，李安不是他就在抗议嘛，现在就是上一次那个奥斯卡不是在颁奖的时候找了三个那个亚裔的小孩子过去嘛、他就说是这个是侮辱了那个亚裔，现在他带领好莱坞的导演们啊、出来抗议。 哎呦，著名的温良恭俭让 的怂人， 对呀、 啊，李安出来了， 都敢于斗争了。 因为他这个主持人从头到尾打着反种族歧视的这个噱头，就是讲黑人、 就是、对， 可结果拿黄种人来开玩笑。 对，就是人家说一句笑话嘛，说我最反对种族主义者和黑人，那他现在黑人变成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亚裔。 但是呢，对于坏人我们就得劝他，你得这个收敛，当然跟坏人说什么都没用，是吧？我可以看看下边，这就是一个这个特朗普，特朗普你看在电视上这是选总统的人呢， 嗯， 但是有人说他手短，他在电视上就说你们看我这手这么大， 这 你看他发型是不是跟义军 我一样， 哎，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为了徐老师而设，就是从特朗普， 徐老师您别剧透啊， 特朗普到纸牌屋啊，这个你看这俩比，从特朗普到纸牌屋，你知道人家这个有人美国人也把这个两件事儿聊在一起啊，然后呢就说这个问这个特朗普那边一人说你跟这个纸牌屋里的安德伍德有什么不同，然后那也说啊，就碰到什么危机啊，安德伍德就开始密谋，在那个密室里密谋，特朗普呢只不过是把他密谋的话在电视上说出来了而已。 但是我想说一句，其实你刚才说到人家拿出这个左的口号来说他，这个其实特别的对，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这次啊，其实在民主党阵营有一个左的是那个桑德斯嘛，其实你要说左应该是他对吧，但大家发现其实桑德斯的主张和特朗普居然有时候是惊人的相似，就是这个极左和极右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比如说在这个税收方面，他们都说要他们都说要减低税，不是要减低税收吧，说然后呢那个桑德斯说大学全应该是免费的，那大家都很高兴了，所以很多就是那个年轻孩子都很喜欢他嘛，但是大家后来如果真的去分析发现，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计划，你说要减这么多税，然后那个大学都免费，美国政府就瘫了，就是大学是免费了，但是政府没有了，根本就不能够去维持，所以他们两个的主张，你别看一个左一个右，其实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个在政对你经常会发现极左极右， 好，欢迎不同意， 这我觉得桑德斯跟 Trump 怎么会是一回事呢，桑德斯是太理想化，他的主张其实很好，但是他做不到， 不一样吗，特朗普说那些能做到吗， 特朗普那时候主张就很坏， 把穆斯林都不要进来， 他主张就很坏，他不是说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他要在边境修一堵墙，穆斯林不准入内，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只要你父母是非法移民，小孩按现在的讲法小孩是合法的嘛，他说连这些小孩也都要去做出境，因为他父母是非法，所以 Trump 的问题是他的主张一部分美国人喜欢，另外一部分人反对，桑德斯是主张很好，但是实现不了。他那个全美国大学学费免，当然很好了。他是社会主义者。 我觉得他们还是一样。 那特朗普就实现得了吗？ 特朗普当然也实现不了，但是他有可能 看了《权力的游戏》啊，弄一条那个北境，那一条长城，隔开墨西哥和美国。 而且这是他现在主要的纲领。而且他是要墨西哥政府来， 他要掏钱，那怎么可能？人家肯定不会给你付钱。 他算了一下，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啊，墨西哥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就说，因为他占了这个便宜，所以他们就要修这个 墙。那人不会理他。 他们说啊，就 现在就有这么多美国人理他，30%几的人在铁杆投他的 钱。我说墨西哥不会理他。说到底，他们俩还是一样，就是说的好听，然后呢，有脑子想一想的人都不会喜欢他们。 哎，这正是我作为一个看不懂的中国土鳖的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人，你们现在看啊。是真疯啊还是装疯啊，那么不管是真疯还是装疯，美国人民都疯了吗，那么多人支持他，他就俨然有，我听有人貌似了解内幕的人说，你放心，他绝当不了总统，白宫发言人已经代表奥巴马说了，说奥巴马总统觉得他肯定当不了总统，那么 奥巴马也是民主党啊， 哎， 现在连共和党的高层也不喜欢他， 就你们怎么分析这个人， 他代表了美国民众的一种情绪，他说出了美国民众的一种不满，他的几个一些他那个口号虽然做不到而且也错，但是很解气，就是说政治不正确，因为美国多少年来玩政治正确，他就是老百姓讲实话，就在餐桌上都会这样讲话，穆斯林跑来杀我们，这个非法移民弄不好，我们都把钱送到中国日本去，他也不单是反中国，他觉得美国公司跟日本中国谈都是吃亏的，所以他而且他的口号最主要的他的纲领性的口号就是要使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agree again， 那就是说唤醒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世界上是很强，我们现在在走弱，他的确代表了这种情绪，但是要是他真做的话，这世界就好看，那几个怪发型了，一个金正恩一个他还有谁怪发型的， 但是我们 一个发型全世界到时候原子弹就在那个头发上穿出来了， 对， 哎，有 世界发型大会啊， 对， 将来这几个巨头 就是全靠发型， 希拉里也不爱梳头，我最爱希拉里的一点就是他不爱梳头， 希拉里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头发乱的呀， 而且他的手势都是很固定、嗯、你看到他的 Trump 讲话就 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一单手指的时候这两个手指扣起来， 他这个 这样 你知道，就是他一把他这小爪一拿出来、嗯、我作为相面学家、嗯、我就一下子知道了这种人有财运。你知道中国古代这相面的人说有一种人叫天生猪胎、哦、我在节目里曾经给大家解释过、 嗯、 他呢就这种天生猪胎的人一般都是身躯大，然后呢四肢短小，手指头短，脚趾头短，但是这种人 这才明白为什么发不了财， 明白了吧？ 手长得太好看了， 应该截掉一点。 没错，截掉一点，你马上捡钱，真的。 对， 短手捡钱。 你说到他的，就是他是这样的：第一，他的这个支持者哈，人家有一个统计是在美国是什么呢？65岁那个以上白人男子，然后呢年收入在$50,000以下，就是白人当中的这个 loser。 蓝领， 对，这个蓝领 工人， 就一开始是这样的， 失掉工人， 对，他一开始是因为就是说他这个失掉工作，就是很多人说是因为呢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虽然给美国也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他跟不上他们就是下岗失业的这个速度。好，那么随着他后来那个话讲的越来越狂妄以后啊，支持率越来越高嘛，他的这个支持者呢就变了越来越多，好多你都看不懂了，就是原来你以为不会去投他票的人都去那个支持他。哎， 我问你啊。这个将来你看他的场合已经产生暴力冲突了，就说多少年来没有说当地的市政府就取消了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宣传集会为了治安的理由取消了，那么就可见这种冲突啊往往是很暴力。你说我想起当年这个陈水扁， 嗯， 他会这样的闹下去的话，就是激烈的支持和激烈的不能容忍，这最后会不会带来这个撕裂国家族群的这个， 而且他的态度呢就助长别的政治家呢都要装 gentleman， 有人来反对啊，哪怕有人来丢个鞋啊，都要说哎呀这个哎呀你的意见很好啊，你这个你自己买的吗，什么牌子啊，就要用这样。他是你看人家一捣乱一有人喊口号 get him out get out 赶出去，然后他喊赶出去的时候下面支持他的民众就支持， 对 get out 就这样的态度啊。 其实 你连我们平常讲课什么如果有个学生不满意我们都不会说你滚出去这样的话。 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少见的，就你想一想那个查韦斯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卡扎菲是不是这样的人， 嗯， 萨达姆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那个 populist 就是强、嗯、就是民粹主义者嘛、嗯、其实那个英文说的更好，他是就是想就是自己受欢迎的那一种人， 嗯， 就是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老觉得这种人性格上啊有没有一种表演人格，就是 他 乐于他 是电视明星啊、哦、你知道 查韦斯也是啊，你记得吗，查韦斯在全国每周有个电视节目直播，恨不能8个小时还是10几个小时，就在电视节目里调遣军队啊。查韦斯说：“哎，你们，咱们调10个师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好不好？”底下人说：“啊，好。”查韦斯现场办公调军队，这样 的人其实不同程度的国家就你都看到，包括以前伦敦那个市长，那个 Boris 吧， 嗯， 那个 Boris Johnson 吧，应该。他们英国人都说为什么现在做政治的女的就要好看，这倒我倒不太同意啊，很多在亚洲当政治女的都不太好看，就是说女的要看外貌，男的就是必须要搞笑，哎，他们说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政治家都要变成这样的人。 对，这是一个小丑的年代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从特朗普到这个纸牌屋来，这个不是我联系起来的，这个现在在美国很多记者呀、啊、就问这个 Kevin Spacey， Kevin 这个、yeah. 这个主演啊、这个就是说，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主要是这个老戏骨啊，他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就说问他，就说你跟特朗普要是竞选，就是纸牌屋里的安德姆的要是碰见特朗普怎么办、但他一开始他就说这个他还没进入什么的提名人大会，可能就我就把他给屠了，对吧？但是呢他讲的最有意思的话是什么，这个老演员你看多讲究表演的分寸呢、啊、这个 Kevin Spacey 他说我每天白天拍戏拍纸牌屋的时候，拍完了我都在担心就今天的表演呢有没有过火，他说可是我晚上回到家看电视新闻我又总觉得 我演的还不够。这说的 太棒 了。而且还有一个特更棒的一个话， 太好，说的 这个 Kevin Spacey 讲的更棒的一个话，就是有个记者就问他说，请问 Kevin Spacey， 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这个床破是吧，和你演的这个 Underwood 这两个人物你怎么评价？然后他说啊，你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一个呢是个虚构的人物，另一个呢也是个虚构的人物。 真是聪明。 咱们现在看一下他，看一下啊。 They say we get the leaders we deserve. Well, here's what I think America deserves. A leader who's not afraid to look you in the eye and tell you what he believes. I believe in putting people first. I believe in putting America back on track. I believe in opening doors.And I'm willing to work with both sides so that we all get what we want. I'm a humble man. I've never forgotten where I come from. I've taken my licks, but I've never taken your support for granted. I believe in pointing peopl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in the end, we should all be free to make our own decisions. They say we get the leaders we deserve. I think America deserves Frank Underwood.And in your heart, you know I'm right. 这第四季啊，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徐子东老师，这个政治狂人是吧？这个意淫，你知道他是一天看完的。 我也不懂他们这个运作，他们有两种播法，有些像《权力游戏》之类，它是一周一集，那就逼着你去追看，或者你就不看，以后等蓝光出来。他这个他就是一天播啊。当美国时间下午4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没办法停不下来，啊，就只是看。真的，我真的很佩服。 佩服在哪？ 佩服在哪里哈？他的料都是真的，料都是真的，做出来的菜是假的，就是说他讲的事情啊，全部都是。那比方说，美国现在跟中国、俄罗斯外交的这些纠葛。 那我现在还说一下啊，还没有看这个戏的这个观众哈， 我不会剧透，我不会剧透， 不会剧透可以说， 我不会剧透，我讲前三季好吧？ 嗯， 他的料都是包括这个权斗了、阴谋诡计了、杀人了、这些党争了什么，这些都是真的。可是他编出来的故事呢是没有的，你不能套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而的确跟现实当中是不一样的。但是难还难在什么呢？他的菜虽然是假的，味儿却是真的。 你知道 他里边讲出来的政治的核心啊，那有些警句啊，真的使你今天 有没有你还能记得的？ 有，比方说，那我要剧透了，到时候。 说吧，可以透一句，警句没关系。 要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让他们感到恐惧。 哦，来 没有没有，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我也看了这个前三季啊。其实还有以前那个英国有一个剧，那个 Yes Prime Minister 嘛，他也是讲他们背后怎么搞那个阴谋诡计的。后来我就问英国人，我说那你们看了这个剧，会不会对你们的政治很失望啊？你们选的都是这样的人出来，他们说，可是你看他们的下场多糟糕啊！因为后来那个 minister 就很惨嘛，被媒体追啊，这样那样。哎，我就想知道那个里头， 可是纸牌屋的下场还不惨啊？ 他还没惨， 一层一层在往上走啊。 是啊，我一直觉得他那个戏整个特别黑嘛，整个坏人就当道，我不知道到最后他会 这个 什么结尾。 这个戏啊，那首先我有两个人推荐， 嗯， 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一个是王岐山， 嗯， 王岐山人家到他家里去，他就推荐下面的中纪委的干部，还特别要他们注意党鞭这个角色。 嗯 就党里边的这种，其实党鞭这个词有点贬义的，他其实是处理一些事情，他不是领袖，他不是道德模范，但是他的确对维护党很重要。王岐山特别推荐，这是第一。第二，奥巴马现任总统啊，发推特啊，就说你们不要剧透啊，我等一下要去看纸牌屋哦，就发出去。然后他发的这条东西就转到了纸牌屋的他那个账号上，推特。那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应该欣喜若狂，对吧？总统在看，原来他只是转发，一点表示都没有，就只是把总统的推特转发一下，说意思你看，总统也在看。 对，你刚才讲这个党鞭这个用意，我也是有这个联想。这个安德伍德，你看他原来还没当总统，就是做党鞭的时候，他干的事儿呢，就真的相当于是当下的鞭，对吧？干的一些个脏事儿，幕后的。但是你看他当总统之后呢，他又有了一个脸， 嗯， 成了一个 一个脸。你知道我看这个东西的这个惊讶在于，很多惊讶，作为一个中国土鳖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家可以黑自己的领导人到如此之一个程度， 而且总统还看， 但他有没有黑这个， 然后我就会觉得呢，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他对于影视剧的这个接受的程度啊，是多么的成熟，对吧？多么的成熟。但是我从另一方面又看到特朗普这样一个叫嚣着啊，这个关了穆斯林教堂，那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贩毒的，这么一个选总统的人，支持率这么样的高，我又会觉得他怎么又有一些那么傻的这个支持者， 所以 对吧，这个让我觉得很错乱。所以我翻回头来又是说，我说他拍这个戏是不是正是为了就提醒他的国民，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黑，他就也美国总统应该没这么坏，对吧？但是他时时给你敲这个警示钟啊，就是善良的人们呢，警惕啊，警惕啊！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情怀？ 所以有人现在就说是民主有一个 bug 嘛，就是说里面他出了错了，他有问题了。就我看这个特朗普一路的心情跟追这个纸牌屋是一样的，我就想知道最后这个人有没有坏的下场？就是说，如果美国最后投票真的选出特朗普当了总统了， 热闹了， 可能真的就是说，我们觉得 世界法庭大赛了，世界法庭大赛 这个结局被改写了，就是说啊。 现在的纸牌屋的结局就是一路向上， 但是还没拍完呢。我相信他，我觉得他最后的尾巴还是不会让他有一个好的。 纸牌屋啊，妙还妙在那里，你不能只看他做的几件坏事。你要看下去哈，尤其是他当了总统以后，这个美国人拍得很微妙的，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有人提过，为什么你不恨这个总统，有专门用调查，就是你看到后来哈，你不会完全恨他，你会站在当他跟那个普京，就是当他跟俄罗斯总统在那边，你自然而然就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对，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里边体现了美国政治的很多东西啊，怎么运作，国家利益原则，即便他那个很多游戏规则，就 play game。 不是，为什么大家也不是那么恨这个主人公？ 因为他的确在代表国家的利益做很多事情啊。 我 因为他的很多事情是，就是说简单的说，你奥巴马也得这样做啊。 可是我觉得 比方说要去救前线的美国兵，转播轰炸，而且这个轰炸的时候该不该轰炸，一方面说会死人，一方面考虑国家利益，这些都是真的问题啊。 我是觉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已经说为什么， 对，我就说其实电影里面好多的主角你都会去这个同情他嘛，因为他展现了他就是人性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弱点。你看他往他爸爸坟上去撒尿那一段，我就觉得哎呦，就是你把这个人的底线就看清楚了，他那种被压抑，曾经自卑，曾经被压抑那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戏啊，就是那种劲道啊，按说你看很有意思啊，他没有任何大的场面，可是你觉得这个电影感呢？ 对， 这种太大的一个片子了，你知道，就因为那个白宫几乎都是真的，哎，你们还知道前一阵儿有个真事儿，这个《纸牌屋》啊，第三季，曾经啊到联合国安理会要去取景，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常任理事国那还有一个休息室，但是呢最后被否决了，这是真事儿，被否决了，美国外交的一个杂志登的。但是你看非常有意思，主要是谁不干呢？因为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行，俄罗斯的那个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同意，说啊这个我们这地儿是预备紧急事件，马上就得开会，不能用于这个拍戏。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驻这个联合国的代表这表态，哎，我觉得真反映中国人的灵活性和原则性。中国这个代表人家怎么说啊？说也不是不能商量，但是呢，你们能不能拿这个剧本给我们先审一下？这那我们审稿可以开绿灯。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很多美国人他们投票给他，他们都是有种什么心态，他们就说你看他现在这么说话，他上台不会那样做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我们相信他运作国家。 你这个话题转到床破了是吧？不是那个纸牌屋了， 你可以接着说纸牌屋。 他这个戏里戏外， 但是其实你知道他的钱怎么来的，他大部分钱都是他爸给他的呀。他爸爸去世的时候他还在上中学嘛，那个时候他爸爸进了很多这个房地产。后来我看那个经济学人他们就专门说了一个，说其实 Trump 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到现在半数以上的财富还是他爸爸买的这个房地产。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要替媒体喊个冤，就是大家老说他穿那么红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媒体去捧 这个小丑。但是我想说，是媒体嘛，我觉得是大家现在不太去思考的缘故。 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看到了美国的新闻界啊，现在也在反思， 乱了，我知道， 也在反思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善良的人们都要警惕，当然媒体可能没几个善良的，就是说啊，没有办法，今天你要图版面，哎，你骂你就占较大的版面，哪怕严肃媒体也是这样，最后你会发现呢，落入了他的圈套，大部分的版面都给了他，于是呢，那帮。